大家好啊！今日又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节目时间啦，我哋有请阿牛医生， 我哋阿笋哥喺边啊？ 笋哥死捻咗林家产。嗱，我回应阿花哥先。第一，阿花哥话谈婚姻、谈教育都系西精义，因为笋哥个捻样懒，你叫佢做嘢个捻样做一撇，变咗一撇嘢。 基于咁，我哋已经派咗佢去世贸啦。 啊， 不过佢未去世贸之前，佢话十月四号去咗游行先。 睇个捻样都唔去啦，屌！ 咁啊，吹雪要回应噶喎。 阿吹雪咧，嗱，原来吹雪我以为就系我嘅朋友啦，原来唔系。 西门啊， 原来唔系西门吹雪，佢就系呢个袁棍侠医生。咁啊，多多支持啦，希望佢。 点解你知佢系袁棍侠嘅咧？ 我上佢 ICQ 睇。 哦，原来佢袁棍侠。 屌你，有冇方棍侠嘅？我未见过方棍侠。系咪都袁棍嘅？屌你，唔得个方棍啊！屌，多谢佢支持啊，同埋就系我哋都再呼吁就系，如果冇100个人收听或者冇100封信，我哋系会录完呢次之后唔录嘅。 咁咪即系威胁啦，咁即系吓鬼啦。 啱啊，咪同曾蔭權一樣咯， 嚇鬼 嚇鬼啊！ 係，不過你都係咁噶啦，唔使理，大家都唔使理我哋，我哋又唔使理大家。 啱， 大家唔知邊個。 唔係好似曾蔭權咁撚樣，屌你出嚟講嘢，人哋上街遊行啫，又話政改又呢條路，你嚇鬼咩？ 嗱，我哋一陣間呢先講啦。我想睇下阿花究竟係花姑定係花女嚟㗎？ 花仔。 唉，仆街啊！真係，我成日搞到啲名好似。 唔係而家我哋啲節目係得 Eddie 係女人嚟㗎咋？聽 你 講。 仆街啊！真 係。係得 Eddie 一個女人嚟啊，其餘嗰啲都係男人嚟啊。 你哋嗰啲女人多啲聽至得㗎， 我都希望有啊。啊，同埋 Cat 咯 ，Cat 都係女人嚟㗎。 Cat 嗰個係咪女人我唔知啊。 女仔。 仔定女我都唔知。 屌女仔嚟嘅。 我哋講下今日嘅 topic 啦，好耐冇見，我哋相信今日講咧嗰啲質素會好多㗎啦。 係因為 筍哥死 啦，筍哥死撚咗。上次啲聲咁撚核突，就係因為錄完再錄嘅兼咳聲，所以咁啊。阿花哥，如果你聽到我哋嘅呼喚，麻煩你打個電話俾阿筍哥之後， 阿花哥你直情打柒阿筍哥，唔係打阿筍哥得㗎啦。 唔係你一係打我電話俾我啦，花哥你知道我電話㗎嘛，狗護士啊，你 upload 嗰啲嘢，你真係屌你老味信唔過啊，筍哥真係呢個撚樣，打柒佢你唔知啦。 冇錯啦， 哇，筍哥唔喺度，我哋敢屌佢好似唔係好好。 唔緊要啊，喺度我哋先唔敢屌。 啊，咁 我哋講下今日我哋講談政治定咩？我哋今日講 談 時事啊。 嗱，咁我哋談時事有3集㗎，因為咧我哋談得太多嗰啲咩閪精啊，談得太多嗰啲咩婚姻啊， 亂倫啊， 咁啊，大家都開始悶，咁咧就談時事。阿牛醫生，你有啲咩時事想 講？喂，呢排啊最犀利咧，個消息咧就係講呢一個12月4日遊行啊。 你點睇咧？遊行？ 哇！遊行呢單嘢犀利啦！你睇下我哋嘅推銷員啊，即係推銷員啊！ 啊屌！ 真係一個好嘅推銷員啊，嚇鬼啊佢！ 唔係嗱，我覺得咁，你上街遊行咧，就即係有幾樣嘢慘啊。第一，我睇咁啦。啊，嗰、那個叫乜撚嘢？ 第一啊，筍哥慘啦！ 嗰、那個咩神父啊，嗰、那個叫咩咧？咩將香港教主教？ 我嗰個叫做陳日君。 陳日君佢就呼籲啲教友上街遊行。 陳日君都話曾蔭權嚇鬼啊， 係咩？ 佢話咧，曾蔭權先生，你講嗰啲咁嘅政改方案啊，令到我哋減低壓力。其實你講完仲令到壓力大。 唔係嗱，我覺得一樣嘢就係陳日君個撚樣咧，就真係撚樣嚟嘅。 唔 係 佢 係 啊， 唔係佢呼籲啲教徒上街，啲教徒 我哋咁樣講，怕唔怕啲異教徒打柒我哋啊？ 屌你老味，我哋都係青龍教啦！屌你老味啊！嗱，我話俾你聽， 我就係俾人屌屎忽， 俾人屌屎忽噶嘛。即係有一樣嘢好得意啊！冇，大家真係。激起你哋個腦，用一用腦，咪人講你又信，人屌你又痛，叫你去你又去。 係最慘咪啲人 大家 痛啦！ 大家請即係教各位教徒，大家請拎出當年點解有基督教呢個嘅教會嘅教義當中嘅起因。 我就想喺度扯遠少少啦，我有個朋友嚇，咁咧佢咧就都係一個醫生嚟㗎。 啊！ 想當年啊，佢都參加教會啊，咁啊由讀書至到畢業啦，咁啊而家佢已經係事業有成啦，唔好似我咁閪。咁啊，佢話好多教友都黐埋佢身度啊。佢話佢想當年 女教友啊？ 唔係，佢即係貪佢有錢同可能貪佢財勢。佢話咧，所以而家都好少去啦。佢話想當年啊，諗翻轉頭都戇鳩鳩。 唔係啦， 信咩教啫？ 信教，尤其基督教或者任何教會都係。佢俾一個平台你哋去思考、反思自己，奉係信教嘅人兩句説話形容：勇於認錯，永冇改過。因為佢俾一個平台你認錯， 青龍教咪俾個平台屌閪啊！ 係啊，屌正啊！我想入青龍教撚耐，話俾你聽。嗱， 我唔想入啊，我想做教主啫。 我屌，我想做教友啫，大佬，屌閪啊，好啊！ 咁你俾人屌屎忽？ 唔係嘛？ 嗱，我好讲，我想讲一样嘢就系、是、当年基督教创教嗰个人，我唔记得叫咩乜捻嘢，系咪马丁路德啊？我唔捻记得咗。 唔系上帝咩？ 上个老母咩？人哋就系因为有独立思考，所以咧当年咧就抗拒咗个天主教，就成立咗呢个基督教。嗱，教会唔系唔好，但系我希望各位教友有独立嘅思考能力。真係政改方案，真係話即係上街遊行，係咪有必要？我哋係咪真係要普選？嗱，我想講 此其一啦，此其二咧就啲奉獻俾我哋， 啱啦， 佢獨立思考。 希望你哋有一個獨立思考、批判性嘅思想。有本書介紹你哋睇 ，Michael Foucault《米歇爾負屋》，佢啲書你哋應該去睇，睇完先上去上街。 邊度有得買啊？ 報紙攤。 裕林啊，裕林書局有得買啊。 咁我樓下報紙攤咧。 龙虎豹有，屌你！ 好奇啦， 唔好奇啦，我好奇啦， 都唔知 有，好奇卵正啊！屌你，嗱，点讲？ 红枫啊有啊， 哇！屌你，唔好睇乜嘢啊！点讲？我呼吁大家有独立嘅思考，唔好俾啲政棍去娱乐咗大家。嗱，香港已经有一个好出名嘅政棍， 系 两个啊， 系 第一个郑经翰，第二个长毛。长毛好老实讲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搞事又叻啊个卵样。你叫佢做堅嘢咩？個撚樣奶奶行。 我想問一下最近佢攞去立法局嗰個雀籠咧，啲字點樣塞入個雀籠？ 真係唔撚知啊！屌你， 呢個犀利啊！ 唔係佢請願搞嘢咁咪叻咯？屌你咪做嘢真係唔掂啊！大哥玩嘢佢又叻。第二個鄭經翰，屌佢老母喺呢啲啊正得出名嘅政棍啦！ 你隻手而家仲可唔可以打飛機啊？ 唔撚知啊！真係想斬到佢老母閪一次啊！呢個街， 哎呀慘！ 即係好老實講一句，大家有獨立嘅思考。 除非你領會都失手， 我領會就冇失手，但我咁耐。我告诉你我未做过选民，因为我告诉你香港那些个个都是政棍，抱住自己的利益就去做一些为自己利益着想的事。 那你会不会选人条招？ 条招会选的。你看陈日君很老实说，他自从当选了这个教区主教之后就不断搞事。 我觉得他政治多一点，即做教会的事就不要牵涉政治。 政治为什么他会踩一只脚下去？很难说，可能有很多屎忽数我们不知道。嗱，逢係一個教嘅教主， 即係嗰啲梵蒂岡派過嚟， 唉，好撚難講啦！大家信教咧，嗱，我最欣賞咩教呢？ 青龍教。 青龍教啦，第一，第二樣嘢喇嘛教，點解咧？佢真係俾到獨立嘅思考能力你啊嘛，佢真係要有一個批判性嘅思想啊！你唔好係又反，唔係又反，係又去，唔係又去。當年英國政府都冇選過港督噶，你有冇？當年有投票選港督啊，冇噶嘛，都係派嚟嘅啫。 佢哋覺得反呢啲嘢好似反包皮一樣咁容易喎。 屌佢老母閪！而家中國管治大家嘅時候，你又要如何 用大雪多羅？你又講咗好多關於陳日君嘅嘢，你點睇啊？推銷員咧？ 阿推銷員佢都係受命於中央講 嘅。我又覺得推銷員就叻過董建華啦，起碼人哋有包裝、有頭有面，總之啊，得得合。大家都係著，都係受嗰份人工，都係做嗰啲咁嘅嘢，但係人哋啊做到民望高。唉，董建华你条捻样就冇用咯。 唔系董建华唔系冇用，董建华系因为咧攞咗共产党啊太多着数。你睇下当年佢嘅公司啊， 但系佢唔识包装嘛， 同埋个捻样真系好似做老细咁做。 唔系商人咧唔应该自讲啊，真系唔识做，做政治家嗰啲嗱，自称政治家嗰啲叻 就。嗱，我觉得边个醒咧？陈方生 系咪陈方生？古惑仔啊， 古惑仔， 古惑仔自称包装好嗰啲咧。 点佢老味啊？边个啊？嗱，讲起古惑仔嗱，又话说翻我哋嘅正题何鸿燊。一个惊世古惑仔 教父啊！ 这个哥花打真系， 我话50,000开个盘，边个敢开啊？我开五万。 嗱，好老实讲， 死啦！如果多50,001咁点咧？ 个捻又咪唔认数咯？佢而家讲嗰啲嘢，佢话地球正方形，你都要信啦、 啊， 大佬。 开咩盘啊？ 佢开盘菜嗰盘啊，有50,000一齐食盘。何鸿燊讲嘅嘢，佢叫你行你好走啦，佢叫你企定你瞓低都得啦。 梗系啦，人哋系做庄家永远赢噶啦。 我话俾你听，澳门啊，抽税啊，四成啊嘅税收啊，系喺何生嘅边际利润或者中心利润 所以人哋聪明咪做博士咯， 咪系咯， 人哋咪做庄家咯。 个捻样有几个老婆，你哋又话佢哇真系风流。陈健康有两个老婆啫，你又话佢下流，我真系。 今日有单嘢啊，又系啊陈健康翻版啊。 咩咧？ 就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有个女人啊，就斩佢老公膊头，然之后自己跳楼死。个老公原来出面有个二奶嘅。 冇问题噶。 系啊，咁但系咧就老公咧真系好，老婆呢头死佢都唔去出殡，即刻揾翻个二奶 先。咦叻仔喎、啊，唔系，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系、是。你个女人你睇唔开，因为都系为钱啫。佢俾钱你好似何老细咁捻样。何鸿燊几个老婆，点解佢条条锁匙唔怕当当响？喂，大佬，人哋几百亿身家，呢、这个一亿，嗰、那个一亿， 即刻揞撚住把口啦！你冇錢你又去滾咪賤格嗱！其實呢個世界好多嘢都相同標準嘅，係啊，好多嘢相同標準。 有錢就係個標準啱噶啦。 嗱，純哥咪靚仔咯，我哋又講純哥，我哋就係俾純哥斬啦。 斬眼啊！真 嗱，咁我哋仲有幾分鐘時間第一集，我想問一下你今日喺時事裏面咧，阿牛醫生，我又想即係你提過就係話阿修女有單嘢就係大陸嗰單嘢，呢個 哦係啊，梵蒂岡咧就就派咗唔係派，都唔關梵蒂岡事。大陸有40個修女，就唔知道保護乜嘢，我都睇啲唔睇啲，聽啲唔聽啲，咁就俾40個大漢咧就搏佢， 搏攞棍， 攞棍， 玉棍啊， 玉棍啊，唔係。妓女咧就俾玉棍怼，修女就俾玉棍殴， 木棍殴啊！ 系啊，有啲啊真系失明，有啲又死咗好惨， 即系打到盲咗。 咁但系就今次呢单嘢麻烦，第一梵蒂冈帮唔到，第二上帝又唔落嚟搞挡一挡， 系 耶稣又唔落嚟，圣母玛利亚又帮唔到。 问题佢牵涉财政啊嘛，屌你求财梗系啦，大佬嗱，嗰单嘢会唔会 喺中国国内发生嘅嘢真系？真係咧，邊個都保你唔到。 唔係嗱， 非毛澤東啫， 毛澤東就大你冇啊。嗱，我話俾你聽，你斷人財路等於殺人父母。大佬，你可能保住笪地或者咩，我要收地嘅時候，梗係出啲哪吒招噶啦。大佬，你保咩保？你保撚住自己條命啦！你走 去。我哋從現實啲嘅角度咧，都係咁睇噶啦，即係修女唔好搞咁多嘢。但係問題即係從人道。啊！從我哋個感性嘅角度，梗係覺得修女偉大。 牛醫生，你又唔好睇呢啲啦。嗱，我話俾你聽，我捐助無國界醫生， 我就話俾你聽，兩個角度都可以咁睇。我嘅人係騎長派嘅。 啱啊！屌，而家香港全部都古惑仔嚟㗎啦。 啊，即係咁睇啦，大家中意點睇咪點睇咯。 啱啊！屌，而家香港全部古惑仔嚟㗎啦，十個十一個都係古惑仔，十個十一個都行古惑。因為香港係一個短炒嘅社會嘛，所以咪行古惑咯。我話俾你聽。我捐助无国界医生咧，就捐咗好多年。我话俾你听， 你捐精定捐咩？ 唔系捐钱。我话俾你听，我开始唔想捐。我发觉个人大咗，越嚟越谂到嗱。我细个嘅时候接触问题，我以为找到问题嘅核心，原来而家我只系接触到问题嘅边缘，我已经觉得成功。 哇！你捐得好远啊，真系。 其实无国界医生做啲嘢唔系唔好，但系冇任何嘅改进嘅。你去一笪地方，人哋戰亂頻頻，原因有好多。 醫生都係救人， 你都係救人，救完嗰個人，可能咧你 set up 咗醫療制度之後，玩下手，佢一個政府反，第二個政府又分配。嗱，我哋應該做咩呢？去出錢去反人政府。 唔係，我覺得你應該搞， 應該去搞反政府。 你建議，既然無國界醫生冇乜體面，你覺得應該嗱，無國界醫生應該打敗啲病人，打死啲人，然之後救翻起佢咁咪得啦。 啱啦，唔係，我覺得應該點咧？應該搞個無國界反政府狀態協會。你嗰邊有戰亂咩？我屌你老味，就俾錢嚟反鳩 你！我哋講啲咁嘅言論真係死實仔死唔掂啊！ 屌 嗱，反基督，你一開始已經反基督啦嚇，反上帝第二。 我唔係反基督，我叫啲人有獨立思考啫。 你而家反社會啦已經。嗱，哎呀，唔好遊行，遊行 我冇叫人遊行喎、啊、嗱，我冇反對遊行，亦都冇支持遊行，去唔去啊？你嘅事。 你一隻古惑仔啊！你三人嘅又反無國界醫生。 唔係我冇反無國界醫生，我即系谂清楚问题，捐钱俾佢哋救人，但系唔系彻底解决问题啊嘛！ 我包皮就算啦，我冇咁大。 屌你，你唔好咁啦！嗱，今次咧，我哋咧就仲有 讲极都好似冇结论， 唔系仲有两分钟。屌你，冇结论，有结论我哋就嗱，我话俾你听，我做呢个心理科护士就做咗好耐， 系 啲人成日话读心理学如何如何大树菠萝，我话俾你听。心理學， 我覺得我哋講咁耐，而家都係兜圈嘅啫。 你聽我講先啦。心理學可以好快揾到問題所在，但係解決問題嘅手段係零嘅。係嗱，呢、這個就係心理學最主要嘅因素，即係最主要嘅中心嘅結論啊。我話俾你聽，你去讀啲咩大學，有啲咩手腕啊，教你咩心理學手段啊，嘥撚氣。 我絕對認同啦。 我睇心理學啲書，我話俾你聽，我屋企嗰啲書啊。半個貨櫃裝唔撚曬啊！ 咁你睇完之後有咩結論咧？ 咪就係呢啲結論咯。我哋用心理學角度去揾問題，係可以好快揾到問題喺邊度。但係解決問題嘅手段，我哋係-100嘅。 唉、哎，咁啊死火！咁我揾古修全啊。 古修全撚用咩神棍？你話撚咗你信佢撲直聽佢講，你係瞓直啦個撲街。 咁死火啦！原來我哋讀咁多書都解決唔到一啲問題。 嗱，解決我成日都講呢 個。睇嘢都睇得唔清唔楚。 我哋以前細個嘅時候，以為解決咗問題，其實大個之後，你能夠接近問題喺邊緣啦，你已經好成功啦。 我覺得唔好話解決問題啊！我哋有陣時連睇個問題都睇得唔清楚。 咪係咯，你連睇都睇錯，點解決問題啊？ 係啊！ 你成日話啲病人如何如何，就係、是、因為 個社會點解解決唔到佢問題？冇錢啊嘛！屌你試下俾幾億佢問題解決啦。 我 講 到尾都係錢嘅問題喎。 咪係咯，嗱，純哥喺街邊摸褲屙尿食屎，你覺得純哥係有型噶嘛？ 係喎， 一個黐線佬喺街邊摸褲屙尿食屎，你覺得佢係心理變態啊嘛？ 啱喎，咁都叫喺街度因為錢咯。 啱啊！ 點解差人喺街度因為有錢出糧？ 啱啊！你唔見張榕房，你話佢係雞屌？你唔夠膽啊嘛？ 點解又踩喺街因為錢咯？ 因為冇錢啊嘛。 就是因为钱啊， 系啊，呢个世界我话俾你听，钱系可以改变好多嘢，亦都可以改变大家睇问题嘅。 其实钱先有我哋推动力啊！ 我做医院做咁耐，我话俾你听，我有绝症一定唔去医。我话俾你听，好多医生开，尤其啲consultant开呢个药物指南嗰啲啊，即系 cancer 或者诸如此类点食药嗰啲咧。有 80% 都同藥廠有屎忽數，你聽佢講嘅死撚值啦，嗰啲藥都唔知會食死人，仆街！有癌症最好係點呢？自然療法，咩叫自然療法呢？ 如果 食好啲住好啲，就跳樓死咯。 如果藥廠送條牛女俾我屌下，我都即刻用一隻藥啦。 咪係咯，同埋一樣嘢，我見咗 cancer 咁耐，未見人醫得好啊。係 咁啊，係有啲話自己醫得好嘅。 屌你老味，你試下塞個炮仗落去個屎忽嗰度點火啊，醫好啦！屌你。係 真 係。好，咁我哋 希望我哋嗰啲聽眾聽完都有啲體會啦。 我哋叫你有獨立思考能力。 係啊。 嗱，我唔係反基督，唔係反無國界醫生，唔係反你，唔係反路，我只係想大家培養一個獨立嘅思考能力。 系青龙教更加唔好反啦， 青龙教都支持佢啦。好，咁我哋第一集嘅谈时事大约讲到呢度先，下集我哋再会。 好，冇嘢讲， 拜拜。